想他，想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，渴望着，也哭也笑。

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，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，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。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拉美，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。就是关不住那心会浪费。 Do I do I do I my baby， 我是否只有放弃为所欲回。 Yes I really hope so， 我怎么做才是对。 Oh yeah。怎么知道这样就已经对，我真的很在乎你，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。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，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。 Oh yeah， 假如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对。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， 我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。 Tell me baby do I do I do I my baby， 我是否这样放弃为所欲为。 唱过爱的天与色，摆脱命运的作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。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。我寻找那海的尽头，却忽略蜿蜒的河流，让我溺水行舟，你在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，